想到了你，你像一支美丽的口号，挥之不去。我相信你的忠贞，爱的忠贞。

我总在你身边。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我不